北京时间十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的民歌运动曾经风起云涌，和他们一起走着的是木吉他，还有一种永远不缺乏歌声的餐厅，它叫民歌餐厅。过去台湾有木船和木吉他这样两个知名的民歌餐厅，而那个时候的舞台下常常会坐着两种人，一种是吃饭听歌，另一种则是唱片公司的星探。从民歌餐厅驻唱起步，最终成为巨星的歌手，其实在华语乐坛不在少数，所以民歌餐厅又被称为是歌坛巨星的摇篮。而如今木船和木吉他都已经在台湾消失了踪影。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从民歌驻唱开始的歌者。这一位，他在民歌餐厅唱了30年的歌，他是民歌之父胡德夫。 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山人好梦，草原静静等着那早来到的牧童。终日吃足摇西豌豆，牛背上的小孩倚在牛背。那牛背上的牧童跟着北风飞 想飘摇，吃掉那山坡，裹上了草原，看那翱翔舞动的苍鹰。终日吃足，腰不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忙。终日吃足，腰不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忙。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忙。 虽然是一首歌，但是在这首歌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牛背上的那个小孩，他带你去看了草原，去看了湖泊，看到晚霞中的轻敌的样子。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那些从驻唱开始的歌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张宇、迪克牛仔、王杰这样的苦情歌手，更像是历经沧桑从驻唱出道的。其实仿佛生来气质华丽的童安格，他也是一位从驻唱起家的歌手。童安格在成名之前曾经走过一段很艰辛的日子，父母离异，找不到工作，然后终于可以在餐厅里驻唱，但却因为他要坚持唱自己的歌，屡屡被老板责备。好不容易签约成为歌手，他却说我要结婚了，公司劝他要慎重，他却说对我来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口袋里只有8000块钱，连婚纱照都拍不起，用心做了好几张专辑，却一直没有大红大紫，日子过得非常的清苦。直到这首歌发表，当有一天公司打电话来告诉他这张专辑突破了10万的时候，他和妻子痛哭了一场，迎接迟来的成功。这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 仔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在所有的成名的作品当中，童安格的这首歌是唱的最用尽身心的力气的。我想他在录音的时候应该特别特别的期望用一次成功来证明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路并没有错。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欢迎各位在音乐当中和我们一起回忆音乐背后的故事。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的是那些驻唱出道的歌者。在民歌餐厅盛行的时代，二重唱这种形式曾经非常的流行。台湾有一个老牌的组合，就叫做南方二重唱，因为他们是从台湾南部来的，翻唱民歌在校园里声名鹊起，所以呢取名南方二重唱。也是受到当年民歌运动的影响，他们开始弹吉他，开始寻找舞台，开始在木船西餐厅驻唱，后来参加木船西餐厅举办的民歌比赛，成为正式的民歌手。他们当年驻唱的足迹可以遍布整个台北的木船，还曾经三次拿到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绩。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听过，但是你不知道这首歌更早的版本是在90年代的南方二重唱《温柔的慈悲》。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心碎。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 二重唱，当年和潘越云和蔡琴、苏芮能够齐名的天后之一。99年的时候，因为他们所在的唱片公司结束了营业，所以他们也选择渐渐淡出了歌坛。在南方之后，还有一个非常清丽的女子组合，她们叫做锦绣二重唱。一个人呢是在民歌餐厅主动要求应征的一个歌手，非常胆大的一个小女生，后来经过餐厅老板的推荐和制作人杨明煌认识，最后认识了秀琴，他们两个人以二重唱的形式来演出。虽然在歌里他们的声音非常的默契，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性格很迥异，所以一开始经常有冷战的情况发生。和滚石签约的3年时间，却遇到了他们最不想遇到的一个意外，那就是他们的恩师杨明煌老师意外遭遇了事故身亡。他们的专辑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了曲折的过程，但是所幸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唱歌。这是锦绣二重唱，秋天的诗，秋诗翩翩。 每次听到锦绣的老歌还是这种感觉，很温暖，从容不迫，放松又很乐观。可以说他们不是那种暴发户型的组合，他们的歌是可以慢慢的感动你的，一直平平凡凡的唱着，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玫瑰，但是偶然当你回忆到他们的老歌的时候，总会觉得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在牵绊着你。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一起回忆那些从驻唱出道的歌者。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进行着新的恋。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好几十年。二十几年前，当时的张惠妹还是在台湾的卑南族原住民的部落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生。95年，你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表哥的乐团，然后在台北开始驻唱。那个时候驻唱流行的是唱英文歌，可是她一首都不会。于是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学了10首歌。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吃的吃，喝的喝，聊天的聊天，根本没有人注意她。于是她深呼吸，开始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唱到第三句的时候，突然发现开始安静下来，有一些人开始回头看他，于是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强。其实张惠妹驻唱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只有7个月，之后就被风华唱片签约。也正是在酒吧驻唱的这段历练，让他遇到了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位贵人张雨生。他说那个画面是他一生当中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画面，这首歌就叫永远的画面。 画面，大风 季节，寒冬已过，还有春天，希望永不凋谢。芳草碧连天，永远的画面。当我想念，闭上双眼，你在心里面。 闭上双眼，你就在我的心里面。张惠妹在多年之后还能够深刻地记得起她第一次见到张雨生的样子。那时候她在餐厅驻唱，有人告诉她张雨生就坐在下面，然后她看到他安静的样子，头发还是金黄色的，于是唱得特别卖力。这首歌之后，张雨生经过她的引荐，让她成为了真正的歌手。亲自为她写的那首《姐妹》也让阿妹在那个时候一炮而红。3年的时间，她就成为了呼风唤雨的亚洲天后，创造了非常多的记录，比如说第一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唱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封面的亚洲艺人，等等等等。然而阿妹的故事其实也在无形当中帮助到了另外的两个驻唱的歌者，他们叫动力火车，是两个原住民，他们一直在南部的西餐厅驻唱。如果不是96年阿妹的大红大紫，估计唱片公司也未必敢下决心签下他们。1997年，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这张专辑让动力火车赢得了不俗的口碑，也有着非常惊喜的唱片销量。成名的时候，这两个驻唱歌手都已经30好几。那就这样吧，来自那张专辑。 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